就算寂寞也算解脱，也算解脱。 亲做深呼吸，学爷爷

要我快离开，赶快很快很快推牌子再来开，唱什么 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

里八百五一都不注意，耶，是八百五一，哈， 是我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，也是唱最动听你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就在轻飘飘声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 送你的是八百无一，掌声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， 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灵感源源不绝，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是轻飘飘声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， 送你是八百无一，就是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是八百无一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看上为你，得来多么不易，那是八百无一，期盼你能点头来看。 我要爱，就只把你放下。我要梦。